开始的情节，然而心却和我相违，有他自己的感觉。再一次走回了爱情是怎样的危险，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起落得不冷静，我忐忑的心起落得不能静，忽而又忽而醒，黑暗原来我不曾免疫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生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时候是这么样的。